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今天做客我们博虎点秋香的这位嘉宾啊，依然是我们的虎友的国民校花的一个优秀的选手，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新路。来，新路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董新路，是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南方姑娘。我在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读书，读的是会计，但我并不热爱这个专业，我比较喜欢艺术类的。对，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算是圆了一个我自己的梦想吧。然后我的爱好很多， 爱好很多， 但是一般都是三分热度，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吃了。对， 吃， 特别爱吃。 所以今天新路也是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吃方面的经验， 美食。 对对对，是的。 但是刚才新路说了，说现在可能学的这个专业不是自己最理想的专业，那平时生活中的爱好啊、兴趣有什么样，有哪些呢？ 对， 唱歌呀、弹钢琴啊之类的。对，我学过3年的钢琴， 是， 但是后来家里人反对我，然后我就没有学这个路了， 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对对，没有继续坚持。 会不会现在有点遗憾？ 有一点点吧。 嗯， 但是来到这个节目我就不遗憾了。 哎呀，评价好高。现在我们俩也是举起了我们这个虎友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哈，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新路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下你的虎友 ID， 让大家关注一下你。 我的虎友 ID 就是傲娇董。 傲娇董， 对，傲娇董， 傲娇的小董， 对， 会关注的。 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傲娇的姑娘，在哪里傲娇？我觉得今天咱们是不是要一起来探索一下，看看啊？ 是的。 好的，我们今天啊，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自我介绍，也是从一个自我介绍的方式了解了一下新路。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跟新路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姑娘， 对， 而且呢，心思非常的细腻， 是的， 甚至听到我啊，就是我稍微的时候，有的反应可能会有点慢，我觉得男生可能会觉得哇，还能这么着，还能这么理解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抽丝剥茧，咱们一点点的发现，说女生和男生之间在交友方面有哪些不一样的区别，男生女生都要学一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用的，是不是？要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好吧？咱们今天先问一个小疑问。因为现在最近大家哈都是会有些朋友会给我反馈一些问题，说我们现在都是见面啊机会越来越少， 对， 但是大家通过微信聊天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网络进行聊天的机会其实都是居多的，对不 对？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泡着。那有些朋友就会问啊，说这个社交啊，网络社交有没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社交恐惧。 哎，你比如说有哪些症状呢？ 比如说你看，是这样子的，我所指的社交恐惧不是说啊，我见人不说话呀，或者怎么样，不敢说话这种情况。 嗯， 我反映的一种状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手机。这种联系方式这样去沟通啊，我们发微信呀、啊、发短信啊、打电话呀、这个上面就是沟通的时候是很顺畅的。 对， 但是只要我们一见到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和手机上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人。 哎， 对， 西路说， 我也是这样的。 西路说，你抢了我的词儿，我就看你的眼神就是这个意思。 很典型是吧？ 对，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微信上可以聊得很嗨，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是，面对同样的人，我就胆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觉得对自己不自信吧。就别人看我的时候，哎呀，我就说、你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但是在微信上，我就会就聊得特别嗨，老大姐的那种感觉，好像高手一样那种。可能也是因为微信上有那些表情包，而且你可以说哈哈哈。啊，这些这样让别人觉得你会特别的好相处。 对，那确实这也是一个困扰你现在就是社交的一个小疑惑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的。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朋友现在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间，也有我们的好多朋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冬瓜、地瓜，还有我们的中旭哈、乱石英、石英哈，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先欢迎一下哈。再次也向大家提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在网络上我们聊得很嗨，但是见面却非常的冷，整段垮掉怎么办？ 是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你说说这个解决方法呗？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我告诉你哈，实际情况中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几乎我可能跟你俩是相反，我会在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在网络社交上，我可能反而是不太会交流。反倒是见面之后，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觉得比较好的一招，我们可以学向英国人学一学，就是聊聊天气。或者说在你觉得天气没什么可聊的，太 boring 太无聊了，那可以聊些什么共同话题。因为你之前在微信上聊天肯定会聊一些就是大家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你看他朋友圈也会发现，哎，他是不是 对 什么什么什么感兴趣， 对对对，感兴趣、 对啊， 以此为切入点、就是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切口，当这个切口一旦被打开啊，那可能就会有无限的话题可以聊起来。 对，这是一个方法。 对，还有一个，这一点专门送给新路的，就是见到朋友之后，咱长得那么美，咱有啥不自信呢？ 对啊， 是不是？ 我脸大， 怎么会？不大。 新路这句话其实来刺激我的，我知道。抛过来一根针，我就扎你，张彤。 没有，就是张彤这个方法确实非常好，就是我们应该去勇于去面对面去交流，而不应该就是停留在这些冰冷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工具上面。 对。其实我就说，既然新路说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疑问，肯定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想面对面的跟朋友好好的聊天和沟通，对不对？希望你下次再有成就的时候再给我们及时汇报，好不好？ 好的。 博古点秋香及时为你敞开我们的胸怀啊！ 是的。 好，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说晚上好，你也晚上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博古点秋香。也希望今天呢，这位朋友跟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国民校花新路来进行深入的聊天。 是。 如果大家喜欢新路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他的博友 ID。对，他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也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请大家稍微的期待一下。 好。 今天呢，新路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发现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对你有意思的一个小妙招。 对， 小妙招。 对， 哎，这个我想知道。 对，新路当时给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还能这么着， 还可以 这 样，这 也行， 还可以这个样子是吗？ 对。然后我其实当他分析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新路，新路小课堂开课了。 好，新路， 大家好，我是新路老师。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朋友圈点赞。我们应该经常给自己的朋友点赞，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这就分享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认识你之后，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连续点赞，那说明什么呢？ 所有都点赞一遍。 对，所有都点赞一遍， 喜欢你呗。 对，就喜欢你 嘛， 对，很关注你，但是你也不能确定人家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回他一个赞，你在他的朋友圈里也点一个赞， 点一个赞， 对，点一个赞。如果人家马上来找你聊天了，然后那就说明，那你们的故事就开始，说明人家真的是对你有好感的， 哎， 对， 猜测成真了，是不是？ 对， 这个方法我用过， 这是可以验证， 你用 有用 管事吗？ 不，我用的不是就是朋友圈，我用的是微博。 微博的这种方式，这也一样嘛。 对对对， 来，新路还有第二种情况，继续分析。 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人家不是连续给你点赞，而是你每次发的朋友圈，他都会秒赞的那种。这种的话， 默默的关注是吧？ 对，这种的话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个姐姐说的默默的关注，然后人家可能也是喜欢你，所以点个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连续性点赞，知道吗？不是连续性点赞，就是如果你们有他就是随便点赞，就是平时有习惯性点赞。 哎，我只是看心情而已。 对，看心情而已。这时候你们要看一下你们是不是有共友啦，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在你们的共同朋友当中，这个男生是不是给另外一个女生点了赞呢？如果他给那个女生点了赞，那就说明人家是习惯性点赞，或者是人家是百撩型的那种， 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如果他给别人没有点赞，而是给你点赞，那就说明人家就是可能哎呀，好久没 有 对，只对你有意思，好久没有联系了啊，我点一个赞，然后引起那个你们的注意啊，这样子。 你说他虽然他的语速很快，但是我听得非常的明白。对不对？你生活中你就是经过你的这个方法，你觉得有没有说你发现过类似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 对，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 有啊，这个就是我 这是经验之谈， 对啊，这是我经验之谈呀， 对啊， 哇，是照的我脸好大， 真的 不大， 真 的不大， 真的很美的哈。今天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今天非常喜欢新路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的平台上给他说美美美美美，好不好？给他一点自信，他现在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说，哎呀， 我 的脸今天 好大， 不会， 真 的 没有啊，今天非常美。我觉得刚才这个方法，我觉得他其实用到了几个心理的战术，就说他其实是面对一个情况，我不下赌注，就是他给我连续的点赞，可能我这个人就会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敏感，我觉得哎，他一直在给我点赞，是不是确定对我确实有感兴趣？那我可能这个时候就心里就小鹿乱蹦了，我就不会分析原因， 控制不住自己， 对， 他就单身很久， 控制不住自己了，对。 好， 但是呢，你看新路刚才说了，说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给他回一个， 对，你给他点赞，你不要评论哦， 对， 也不要找他聊天 哦，就是要等对方给你主动跟你聊天， 对， 那可能是适合于女生对男生了，可能要反过来，我的话就要主动一点，不然呢， 要不然 对， 就这个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你不要说的这么惨好吗？ 还有一种就是说，当你发现你们的共同好友之间，这个男生对两个女生都是同一种方式的情况下，那可能他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不是针对你个人了。 哇，其实这个小妙招还真的还挺实用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 用起来 可以学到这个小妙招啊， 希望大家都是第一种好吗？ 对，没错。 这个第二种确实有点惨，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哇，这个男生很优秀，确实给我点赞了，而且这么关注我，结果到头会发现诶，怎么所有人 什么情况呢？对， 只是习惯性的机器手啊，看到朋友圈就点， 对， 强迫症啊。 好， 刚刚我们说了，这是社交方面的一些疑惑，还有一些小技能，我不知道大家 get 没有哈？希望大家今天的新路小课堂给大家送出一些干货，对不对？ 对， 一些实用的一些技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聊社交，但是这个社交呢，我就觉得可能新路的他的发言权要更广一些，因为这是也是他的亲身经历，对不对？ 对， 其实我刚跟新路聊天，发现他的好朋友其实挺多的 、 对，很多。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交友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交好朋友他的标准是什么？ 交好朋友的标准那跟男朋友不一样，就是人好就可以，性格好，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如果你是找男朋友的话，那肯定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陷于才华，对吧？然后但是朋友的话，我觉得才华跟人品是最主要的。对，颜值好不好看都无所谓了。 说朋友就主要是才华 跟人品是真的很重要。 对， 我们现在看到花椒上这位朋友哈，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他说我之前一个月前叫战神，现在改名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看你们直播了，今天上午又开始看了。哎呀，太感谢了，你回归了啊！继续支持我们，也支持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美女，我们的新路哈。 是的， 刚刚新路说了这个他交好朋友的这个标准， 就是一定要人品好， 对。人品， 那你交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男朋友的标准始于颜值啊！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严控的人， 外貌协会是吧？ 对，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这样说什么我不找帅哥，这都是假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互不认识，我们走在大街上，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 外表， 而不是你的内心。只有你长得好看了，或者说长得过去了，然后我才会想跟你去聊天，对不对？然后我才会联系你，然后我才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下你的人。 人品，然后你的才华，然后这个等等。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心动你找男朋友，其实在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中，你更倾向于一见钟情？ 哦，是的， 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哦，对，我特别喜欢那种有才华的男生，特别是学音乐的那种， 哎， 就是、特别有魅力。 人家说清楚了，说这个颜值是我能注意到你的这个一个起点。 对 啊，那慢慢两个人之间交流起来，你的人品、你的才华，哎，是不是够可以？就是咱们俩能长久的一个理由了。 对， 没错，其实就是两个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这个精神上面要蹭出一些火花， 是的， 只是外表。 没错，那看来好友跟选男友的标准确实有一些不同。交朋友可能说善良就好， 对， 我们两个就要慢慢磨合。可能要交男朋友的话，可能我要稍微的挑一下了，是不是精挑细选？ 所以一直都没有男朋友。 哦， 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好的都在后面呢。 对， 我们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盘点了一个话题，就是双十一已经一周了。你有没有脱单？我们之前盘点的说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大家要鼓起勇气。今天呢，可能心路要聊一个话题，也是跟女生鼓起勇气去表 白 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说追过男生的经历？就是怎么追求的呢？ 我是很少追男生，因为我比较高冷，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有追过，然后我就会总结了一下他们的经验嘛。然后我就觉得追一个男生你要分析一下他的性格，就是要对症下药，因为每个男生性格不一样，你不可以这个男生是另外一种 大撒网。 对，所以你必须要先看一下这个男生的性格，比如说他是花花公子型，就比如说我们大一般都是女生最喜欢的，因为这种男生长得比较帅， 风流倜傥， 对，又多金，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但是这样的男生，他身边有好多女生都包围着他，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 对， 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没有？ 就是吊一下他的胃口啦，就是你时不时找他，你不要每天找他，就是你可以一个星期找他，突然你有天不找他，让他慢慢习惯你自己的存在， 一直有新鲜感。 对，你不可以就那种小女生那样啊，为什么你不理我了？千万不要这样，这种男生就很烦这样子的女生。 对，可能身边这种女生太多了 。还有 如果你是真喜欢他的话，可能要欲擒故纵一下 比较好。对， 来，还有哪种？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单纯的那种爱打球那种阳光型男孩， 阳光型男孩。 这个的话，你就得组个健康局了，你就不能跟他聊那种乱七八糟的话，你就必须说看个电影啊，就干嘛做个运动，跑一起跑个步啊，什么约个饭啊之类的这种，就文艺青年的感觉。 哇塞， 对，就是这种， 说的好有道理。 你真的没有谈过男朋友吗？ 我真的很有是有，但是不是很长久了。反正 来，还有没有第三种？ 哦， 就是刚才说了花花公子型，还有阳光型男型， 还有一种就是我最讨厌的，也就是我老爸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型。对， 你这么说，你老爸同意吗？ 我特别讨厌大男子主义的男生。这时候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就是他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要那种坐在旁边听他讲话，也不能玩手机，就是而且你要时不时的对他赞美啊， 表示回应， 对，表示回应，要赞美他呀，啊，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对的，这种你才能长久的相处下去，千万不能跟他那个抬杠，要不然的话你们就很惨那个结局。 对，虽然说我们确实都不是特别喜欢大男子主义哈，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生确实对你很好，确实很在乎你，你确实也很喜欢他，你可能觉得比较能容忍两个人之间能慢慢磨合的话，那可能心如刚才说的说两个人互相尊重啊，特别是就是他说的观点的时候你要听一下， 对 啊，可能要就是发表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可能也要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可能要注意一下度哈。刚才说了三种，你最喜欢哪一种？ 我最喜欢花花公子型。 花花公子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种 因为长得比较帅吧，而且我觉得有魅力，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呀，对不对？就是对，所以我一直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就 是， 就感觉对啊，我是不是很坏？ 没有，你不是坏。不是，可能是还是没有遇到真正 的遇到一个真的喜欢自己的人和自己喜欢的人。 对，但是还是这儿得稍微的，就是作为两个情感分析小专家，也得给心路说一句，就是可能说你喜欢的这个类型，咱们确实是有一个非常的明确的指向性，但是你还也是要确定他是否真的对你好， 对你 能长久的好， 对， 就是保护自己别受伤嘛，对不对？ 好， 好的，好吧。 好的，那我们进入到下一趴吧。 这话题其实还没结束呢。 我很感兴趣下一趴，你知道吗？ 对这个问题， 你依然会感兴趣。这个话题我刚才也觉得， 交通一本正经的， 我真的也是画星号的。这个问题一定要问心路，就是说我刚才问心路了、这是我突然奇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被追求者的角度，刚才是我们去主动去追求男生、如果说一个男生，你们两个人之间啊，彼此之间也是暗生情愫，但是也是刚刚开始暗生情愫，这个男生有一点点就是主动要追求你的意思，这时候女生该如何应对？ 这时候你就要分析你对他的那个，你是不是喜欢他，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好感还是喜欢，这是不一样的。对， 比如说好感应该怎么对待呢？ 如果一个男生追你，你如果对他有好感的话，你可以跟他适当保持一点距离，不要每天都聊天之类的。就是他约你，你也可以出去，但是你不要就是让他觉得你跟你有希望什么的，因为你不是真的喜欢。万一你发现你不是真的喜欢他，那万一人家当真了，那不就伤心了，对吗？ 对，伤人心了。 对、如果你是喜欢他的话，你可以尝试跟他来点肢体接触啊，就是 牵牵手啊， 不是你想的那种。对、然后让他知道哦，原来你也是喜欢他的，他是有机会的，然后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明白了。我今天发现啊，就是心路其实他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地方，他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分几个情况，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遇到同样的一个人，可能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不同的情况你要如何回应？我觉得今天心路老师真的说的挺棒的，再次鼓个掌吧。我觉得我跟梦都没有分析过这么多情况，你今天一下子说了那么多， 说得很 经验之谈。 对，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关于这个交友过程中如何被追求者作为追求者不同的应对的情况，面对不同的人。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我们三个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一直在聊、最近最想吃的是什么。 哎呀，要我说我就想喜欢这一趴嘛，一直过 给你绕 推。 但是你放心，即便是美食我们也要聊到交友上，对不对？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不问帽了，直接问心路，你最爱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的是重庆火锅。 哎，点名道姓，重庆火锅。 对。 哎，为什么喜欢，而且比较喜欢的菜品有哪些？ 我为什么喜欢，因为虽然我是南方姑娘嘛，然后但是我来北京之后我的口味就变得很重，无辣不欢，我就特别爱吃麻辣的，麻辣小龙虾之类的，但是现在北京天气冷了，所以就只能选择吃火锅了。 哎，吃火锅是就是让自己变得开心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你可以约好多好朋友啊，大家一起围着，然后抢着那个菜吃啊，就那种氛围特别好，你知道吗？ 你跟你的朋友之间 抢菜 为乐。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啊，冬天真的特别适合吃火锅，而且家庭聚会啊这些都很适合，包括 朋 友 聚餐啊， 都很幸福的感觉。 对，好了，咱们虽然现在已经过饭点了，但是几个没有那个吃太饱的朋友们可能会肚子稍微咕咕有点叫了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金欧又叶还有我们的加夏新吉社几位朋友都对我们进行了分享，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 谢谢。 好多朋友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啊，再次一并谢过了，所有朋友都谢过了啊。 是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问心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一直围绕着交友和交友来聊 的， 那你说这个火锅我就纳了闷了，这个跟火锅跟交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就是你跟男生出去的时候，你你跟他吃饭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个细节很重要，比如说你们俩出去吃火锅，然后看他是不是会帮你点菜呀，还是他事先问一下你的意见，你喜欢吃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对女生的尊重。 对，这是一个对女生的尊重。但是其实我现实生活中我是挺喜欢男生做主的，就男生点好他的菜。 好矛盾呢。 因为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呀，而且我每次就是点的那些菜，我不管吃什么，去哪家店，我点的菜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如果有一个男生，然后你对他有好感，然后他帮你点了他自己喜欢吃的菜，抓住一个人心就等于抓住一个人的胃嘛，对不对？ 哇塞！ 所以万一突然他点的菜也是我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喜欢吃的呢？对不对？那时候我可能就对他更有好感了。 两个人有默契的火花了。 对，是的。 你看看啊，就是我觉得心路啊， 我真的 一定要出本关于情感分析的书， 我 们俩一定会第一个第二 个 排队去 买。而且我跟你说，去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觉得心路是一个小套路王。 我刚想说你们别说我很套路。 但是你分析的这些确实有道理，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我有亲身经历， 嗯， 我觉得我真的有经过吃一顿饭，就对这个对方就是刚刚接触的人会有一个莫名的不太愉快的一个接触， 嗯，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点菜，我点菜之前我会先让别人就是看一下菜单，大家你可以点，就是其实我作为我的立场，我可以去就是这个去配合你， 嗯， 但是如果一上来如果说别人请我吃饭， 对， 一下拿到菜单之后说，嗯，哇点这些点这些点这些，然后我说点一个什么吧，啊你点的那个不好吃，那个，嗯，你那个就不要点了，我就这种人就是觉得好像挺不适合做朋友的， 对对对， 因为不太 好吃，镜头远离， 我也觉得，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在尊重的前提下，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权， 对对对， 这可能会比较好，既能兼顾我也能兼顾你两个人彼此的口味， 嗯，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嗯， 也觉得我在说完这最后一句啊， 嗯， 就说验证两个一对情侣是不是真的合适，可能要看两个人一起看的电影，一起旅行过程中有没有发生非常激烈的矛盾，因为看电影， 对，看两个人怎么解决， 对， 嗯， 看电影是不是同一类型，旅行是不是同一类型，如果是同一类型的话，可能两个人真的有共同语言，有相同的三观 的，嗯， 假如说不是特别一致，可以通过磨合来进行解决， 没错， 是不是， 嗯，好， 今天我们也是聊了很多交友的话题， 不是是是， 对，接下来呢 我要让那个我们的心路， 我不会忘的，心路你的狐友 ID 或者说，你的联系方式， 是的， 我的狐友 ID 是傲娇董，我的微博名也是傲娇董一杠， 嗯 ，OK， 好，在前面杠还是在后边杠？ 后面杠， 后面杠。 狐友不能有那个一杠的 ，OK。 好的，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傲娇董啊，我们的心路的朋友，欢迎通过狐友以及我们的微博的添加方式及与他进行联系，他也非常期待一个爱他的人早点出现。 嗯， 那明天呢，来到我们节目中依然是我们的狐友的国民校花，继续来到我们节目中进行做客。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